啊，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这一个本年度第二季度的计划最后一次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这个三个月讲了得胜者的这个系列啊，最后一次是第八次得胜者的凯歌。那么在前七次当中，我们一共讲到了有关于作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如何才能够知道我们在世上被上帝所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活着为什么要被上帝创造，以后还要再相信耶稣基督啊？那如何才能做得胜者？第二次呢，我们讲到有关于得胜者的条件是什么啊？有六个字：当悔改、信福音。那么得胜者的道路，得胜者的道路是第三次啊。那么有关于得胜道路，我们讲到了有关于进窄门啊，如何进窄门，什么是窄门，什么是小路。第四次呢，我们讲到了得胜者的侍奉。作为一个得胜者，你要竭力的去侍奉上帝，并且要竭力的操练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像耶稣基督。在得胜者的能力当中，我们讲到了什么叫能力，能力的定义，能力的源泉，圣徒啊，在地上如何得到能力，圣灵工作的两个方面，以及能力的目的，以及能力的功能。那在第六次，我们讲到了有关于舍己，作为一个得胜者，我们要做一个舍己的人。为什么要舍己？如何才能做到舍己？第七次，我们讲到得胜者的生命。什么叫得胜者的生命？包括生命的内容、生命的能力、生命的律、生命的成熟，以及生命的出口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作为一个得胜者，如何对于这一生当中唱出一首凯歌来。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代表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同被一灵所感。主啊，就求你复兴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更加的爱你，更加的侍奉你，愿意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一点留下遗憾的，而是回顾这一生，我们能够唱出一首凯歌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每一个得胜者在他一生当中，他在终了之前，他要唱出一首胜利的凯歌，这是得胜者的凯歌。那么他要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回顾这首歌，他一边唱，不但是这一生完了，而且他要唱着这一首凯歌去上天父那里去，一边唱一边去迎接我们的新我们的这个丈夫，也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在这一首诗歌是他唱完以后呢，不是说就完了，而是说在天堂里面永永远远的去根据我们这一生侍奉神的结果永远唱下去。所以你在天上有地位，有啊，天上侍奉上帝的时候有地位，它是根据我们在地上如何的侍奉上帝，如何的奉献自己，如何的牺牲自己，如何的向主作为一个匍匐在地虔诚的侍奉神的人。这首凯歌永远的唱下去，不但唱这一首，而且唱我们刚才唱的那三首诗歌也永远的唱下去，在天堂里面也是唱这样的诗歌啊，来赞美上帝。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永远享受国王的地位。使徒保罗在殉道之前，他从罗马监狱当中也传出了胜利的凯歌。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审判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几句话是在监狱里面要杀头之前唱出来的啊，这几句话呢如同嘹亮的号角流传万世， 他的勇气激励了无数为主做工做见证的人，追随他的脚踪，为真理舍生忘死，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这几句话他在监狱里唱出来的，也像是胜利的凯歌，不但说出他当时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这种乐观的心情，同时也总结了他一生忠于基督，忠于信仰，展望到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光明的这种前景。这种勇气，保罗已经被罗马尼罗皇帝判了死刑啊，他必须要为道寻生，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那么所以呢，他要按照罗马的这种死刑来判处。这种死刑判处就是杀头、斩首啊。所以呢，他知道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说：“我现在被交奠，交奠的意思就是牺牲。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杀头的时候已经到了。”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尤其是死囚犯，他这个要被杀头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恐惧战惊，痛悔不已。虽然哀哭切齿，他却是什么，悔之晚矣啊！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去啊，跟着那个判死刑的时候，他都是在大街上游行啊，挂了一个牌子啊，一看带红叉的，就说明要判死刑啊。哎，有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车后面去跑到那森林里边看怎么去枪毙的啊。虽然非常害怕，但是还非常想看啊。那么走着走就不让进了，就听见枪声啊，哎，看见这些人都腿都软了，就是要拖着过去，已经吓得不行了啊，浑身都吓得出汗，那个屎和尿都掉一裤子，吓得这样啊。这是要死之前他知道要死，非常的恐惧战惊。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视死如归啊，因为他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他我深信我信的是谁？”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明明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啊，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的。他也知道，虽然死了，他还要复活。他深信耶稣的教训，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对信仰有了认识的人，他一定会忠于他的信仰。再说一遍，如果你对你的信仰有深刻的认识，你深信，你深知你所信的是谁，那么他一定要忠于他的信仰，即使是为了信仰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也会舍生忘死，挺身昂首的去慷慨就义。啊，我们知道这个有个宗教改革家，他叫这个啊胡斯约翰啊，他呢就是和其他一些信徒走向了火柱啊，要燃烧把他们烧掉，他丝毫没有畏惧感，在场的人非常感到非常的这个惊奇啊，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他们感慨万分，甚至有人说他们好像去参加一次这个婚礼一样。啊，去结婚一样，啊，是这样的情景。所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效法他的什么死？”啊，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死掉，你才能够活过来。啊，不是说我去死，而是说你忘记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了世人的罪，他惨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为基督的缘故，与他一同受苦还算了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时候，出现什么情景啊？ 啊，他一边走一边往上走，啊，后面呢跟着很多的什么妇女，啊，在后面什么哭，啊，痛苦，嚎啕痛哭，说我们的主要被钉十字架了，啊，怎么办呢？啊，耶稣回过头来，给他们说，啊，谢谢你们这么可怜我，啊，为我嚎啕痛哭，不是这样。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创造全世界的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生命的主，尚且受此苦刑，我们有罪的人将来怎么样呢？所以要效法耶稣的死，为主去死。虽然使徒保罗走向刑场，他呢回顾一生无愧于信仰，他唱出了凯歌，啊，他说一生当中有一个征战，啊，征战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参加一场征战，他说这场征战的就是善恶之争。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不仅仅是要与灵界的撒旦征战，不仅仅是与这个世界的罪恶征战，更要与自己的私欲交战。有人问我说，啊，千禧年的时候魔鬼被捆绑了，那怎么还有罪人呢？啊，这就说明他把这个罪，啊，推给魔鬼。但圣经里面的定义不是个人的罪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自己的私欲引起的。所以经常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正是因为这场征战是一场属灵上的善恶的征战，生死的征战，所以是相当之激烈、复杂、尖锐的，也是每一个人永远在生命当中在运行的生死存亡的战争。这是一直到我们去世之前，这场征战不会停息。所以说保罗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啊，在场上互相摔跤要得一个奖赏，这个奖赏是能坏的，我们却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说我是干什么呢？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再说一遍，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啊，叫身什么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是征战的最大的敌人，啊，是什么老我，自己的私欲。所以保罗又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什么精兵，说明参加这场征战的必须在思想上做好充分的准备，要与恶交战，要与恶者，啊，空中的恶者交战，难免会受到苦难，啊，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属神的了，已经属魔鬼了，魔鬼在这里边运行，啊，所以要与恶者交战，难免会受到苦难。说保罗自己呢受了许多许多的苦。不但如此，使徒保罗为了维护纯正的福音，他揭露批判错谬的异端，曾经做了无情的斗争，他自己确实在为真道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他也劝勉大家说，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胜仗，持定永生。这是初期教会的，啊，那么还有一个中世纪的，啊，我们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改革家叫什么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当时他受了很多苦啊，他受到罗马教廷的残害。他有一次呢去这个俄姆斯去这个受审，沿途挤满了观众啊，热切的要看这一位胆敢抗拒教皇权威的修士啊，教皇很厉害，所以当时呢他将要受审判啊，将要走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一位这个年老的将官啊，曾经是一位啊这个身经百战的英雄，他走到马丁路德面前啊，跟他说啊，非常和蔼可亲的问他说，说可怜的修道士，可怜的修道士，你要经过一场艰苦的征战，像这样的征战就连我啊，或者是别的许多的将官们，就是在我们最血腥的战斗中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说他非常的钦佩他，说如果你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你确信他是正义的话，那么你尽管奉上帝的名前进，什么也不要惧怕，上帝绝不会丢弃你的啊！这是记载在《善恶之争》这一本书里面的。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正是这个时代异端邪说到处流传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要坚定信心，要站稳立场，不要被异端邪说所迷惑啊！我们是站在基督那边的精兵，所以我们也当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站住我们的位分。说得胜者的本分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基督徒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通天的道路，但是又是崎岖难走的窄路，是吧？这条道路啊，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越走越窄啊，越走越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要有恐惧的心理，而是说有一个心理的准备，你就不会被打败。就像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够什么就得着了。这是马太福音啊第十一章十二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使徒保罗也说，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要让我得的奖赏。这是啊，腓立比书第三章。正是因为这个路又窄又难走，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前进，只能前进不能退后啊。所以正像一位传道人说过的，说啊，行天路如同这个逆水行舟，不进什么则退，我们必须努力的滑动我们的双脚去才能够前进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啊。所以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必须忍耐，使我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啊，要来的就来的，并不迟延。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大家看这一个星期啊，就发生了多少次地震全世界啊，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耶稣说那要来的就来了，并不迟延。并不是我们 Nashville 没有发生地震全世界就都平安了，不是啊。你看一看报道，你看一看世界啊，这么发达的日本国家啊，一遭受这一点点的事情，马上就啊整个世界受到影响。并且我们知道啊，这一个星期当中啊，在缅甸、在泰国、在中国的新疆，到处都地震啊，云南啊，很多地方都有地震。不光地震啊，日本还有危机在里面，13个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啊，地震完了以后。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何做好警醒准备的心啊，才能够前进。 不可丢弃。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说主耶稣说，说什么？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什么进神的国啊！你手扒着犁往前耕地，你老是往后看，往后看啊！圣经里面有个往后看，一看看变成岩柱子了啊！那谁呀、啊？罗德的妻子啊！天使说你不要往后看，你往山上走，你就保全性命啊！因为他大财主啊，哈、啊，他和亚伯拉罕差不多这个财产。他又住在索多玛和这个俄摩拉这个城市当中，那享受着很幸福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他财产太多了，但是呢，两手空空，说天使一只手领着罗德，一只手领着罗德妻子往外跑，不要往外看，跑往后看，往山上走吧，跑，啊，一撒手跑跑着，这罗德妻子想来想去，家财太多啊，往后一看，就变成什么岩柱子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不能往后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行天路不但要努力的跑，而且要像在体育赛场上跑一样啊，比赛一样，体育赛场跑的时候要按照规则去跑，是吧？所以我们也要按照规格去跑完全程，不能够半途而废，也不能够犯规，是吧？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犯规不行啊。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说的。所以我们行走天路时，必须遵照圣经给我们的上帝的诫命行事为人。得胜者需要有忍耐的心，我们不能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向我显现，你到底长什么样哈、啊？我着急了，要忍耐，要等候，要为主舍弃一生啊，撇弃自己来跟随主。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信道容易行道难啊，你信耶稣吗？我信，但行道难啊，守道更难。所以一个基督徒是真的是假的，是看他对主的道抱有什么态度。不少人以为信了耶稣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其实守主的道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什么门徒了。所以这约翰福音啊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同样的对我们也这样说，若常常遵守主的道，就真是主的门徒了，不遵守主的道，主也不承认他是真门徒。可见遵守主的道是非常重要的，将来在主耶稣再来之时啊，在站在他面前成为圣徒的也是那些遵守主道的人啊。说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耶稣的真道啊。在主耶稣面前，我们知道最有福的就是遵守听了主的道又遵守的人，他是最有福的。我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哈，耶稣啊行了很多异能，赶赌啊，正传福音的时候，正讲的时候，突然间啊有一个这个女人大声喊着说，喊说什么？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啊！她非常的羡慕啊，谁生了这么个孩子啊，又能赶鬼，而且呢也没学问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么能够辩论。辩论不过他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呢？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的，但是却还不如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耶稣回答啊，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啊。所以主说我必快来，凡遵守这预言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什么书说呢？启示录，我们刚刚学完启示录啊。所以我们也当效法保罗临终的时候坦然无惧地说，我所信的道我已经什么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也为每一个信道而遵行的人所存留。得胜者 将来一定要有荣耀，得胜者的荣耀。尽管使徒即将走向断头台啊，但是他们问心无愧，十分乐观的啊，来存这种心态面对死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耶稣一共有什么多少个门徒啊？哎，12个哈，12个呢，有一个呢是自杀了啊，上吊，还有11个。这11个呢，据说据考证啊，除了老约翰之外啊，那么那11个呢被杀的都非常惨啊。你要上网上看一看，有关于11个使徒怎么被杀，怎么这个有一些历史书籍啊，有的在印度，有的被这个锯成两半啊，锯成两半，有的被这个活剥皮啊，这个不解恨都啊，你说马拖完以后再把这个皮给剥下来啊，这么有的用油锅给扎死啊，这些啊都是他们都配得这种观念啊，将来的时候说保罗也是啊，保罗呢是他是被斩首啊，把头给砍下来了，所以说我已经守住所信的道，也已经跑进了人生的窄路。他的思想已经展望到荣耀的前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光荣美景。他也想到了当这个刽子手啊刀起头落的时候，正是他所盼望的复活的清晨来临之时啊，主将公义的冠冕在他头上。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我们这至暂至清的苦处，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呢，是顾念所不见的，所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啊！所以当我们想到啊，使徒还有很多的为主一生劳苦的那些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想到不太理解，为什么信主要受苦呢？啊，圣经里面一直说受苦受苦，要以受苦的心作为兵器，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啊。所以这个必死的身体要在这个受苦当中受到磨练，并不是说我们是苦行僧，也不是说神是这个凶神恶煞啊，非要让人受苦，不是，而是因为人必须要 deny yourself， 就把自己忘掉、否定啊，来成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活出的样式啊。所以说，耶稣向7个教会所发的信息，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啊。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什么？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将生命的冠冕赐给每一个至死忠心的人，并应许我们为主要失掉肉体的生命，得到永恒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啊第16章啊告诉我们的。第16章2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什么？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啊。这两个生命不一样，一个是凡要救自己肉体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啊，凡为我丧掉这个肉体生命的必要得着灵性的生命。所以得胜者要最终要唱出凯歌。启示录将最后的得胜向我们描述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圣徒要受患难啊，大家都知道都晓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啊，所以我们要为主去做伟大的工作，就要有一个牺牲的精神。不是说我们去自己找苦，而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这种以受苦的心作为兵器啊，要在患难中继续的得胜。保罗和第一世纪 在该撒之下受逼迫的使徒的得胜，只不过是反映了日后继续遭受逼迫甚至于最终得胜的信徒。基督徒的征战不是说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但不是在肉身上征战，我们更应当向灵界的掌权者宣战。所以我们知道，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类历史以来，魔鬼就控制一切从地狱而来的势力。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向着神的教会和神的工作，我们要勇敢地出来向他宣战，因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消灭神的教会，摧残神的教会，摧残神的工作啊！而且他要继续下去，因为他还没有被完全的捆绑起来下入地狱啊！所以我们应当靠着圣灵勇敢地向魔鬼征战。天上的声音提醒我们，神的教会永远是得胜的教会，所以说撒旦永远是打败仗的敌人，我们有这个信息在我们心中啊！所以在天上明亮的光明中，得胜的欢呼是在天上啊，也是在我们地上，你我生活之中，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我们弟兄呢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说魔鬼是在天上昼夜的控告我们啊。所以你看那个约伯记，你就知道魔鬼呢，他现在哎也能到天上，也能到地上，还能到神的面前去控告，是吧？约伯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被摔下了，神战胜了撒旦，显明了基督徒过着得胜的生活，神已经拯救我们啊，把我们救恩赐给我们。基督徒国度的这个基督国度的统治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蒙神拯救，蒙神高立，这些人也能够在荣耀中过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不至于在这个失败的生活中，在魔鬼的恐吓之下过生活，我们不再惧怕魔鬼的控告和恐吓，因为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说你如果有心中有魔鬼的控告，有魔鬼的恐吓，有魔鬼的惊吓，不要怕，你说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就暴愧蒙羞，退后受辱的逃遁啊！这是我们战胜魔鬼的方法。弟兄胜过他，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羔羊的血，得胜者最终要唱出得胜的凯歌，在天上欢欢乐乐的歌声中，一再的是以羔羊的血作为题目，说血是得胜信息最主要的因素，借着耶稣基督甘心流出的宝血，撒旦罪恶一切的枷锁都失败了，都失效了啊！我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不再成为这个魔鬼权下的俘虏了。所以有一个故事说这个上天堂了，上天堂以后呢，原来我讲过天堂故事，再讲一个哈。上天堂以后呢，大好多人就去啊，去上天都愿去天堂啊，你死了以后就知道天堂是什么样了啊。所以说进门这有个拔门来的啊，有一个大财主来了，来就我说进天堂，站门站岗啊，在天堂门口站岗一个天使，问说进天堂要告诉一个暗号，暗号是什么？答对了进去，答不对啊进不去啊。这个问题解答啊，他就说了，他说我曾经在地上的时候以慈悲为怀啊，到处行善啊，周济穷人，广行善事，以我的道德标准，所以所有大家都公认我能够在天上啊有个位置给我存留啊，大家都这样说。说天使说这个天堂的暗号不是这个，不对，他呢只好失望地走了。 没进去。又来一个人，这个人呢，仪表人才的哈。天使呢就照例也问他说：“进天堂的暗号是什么？”啊，他说：“我服侍神，奉耶稣的名，啊，传福音、赶鬼、医病，啊，多次被评为先进的传道者，啊，不是先进传道者。而且呢，我这还有，你看我这不信你看看，我这有凭据，就把这个哈，这美国宗教局发给我的先知证书啊。”还有呢，这个甚至是使徒证书，这不是我说，这真都有哈、啊，有评先知的这个机构，还有评使徒的，在美国啊，新加坡呢就有啊，有一次那个讲到的，那个非常有名的使徒啊，口才特别好，啊，他就是美国评的，啊，还有美国使徒证书啊。我说这个你看这样，所以我理所当然能得到天上这个荣耀啊。这个有份儿，这都有凭据的，全世界都公认。天使说进天上，这天使就说了，进天堂的暗号也不是这个啊，他没办法，进不去，走开了。哎，接着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看完以后，哎呦，长得特别难看啊，这个腰也供着啊，一个老太太弯腰驼背，啊，显示出他多年的劳苦，但他双眼闪烁。天使就问他，暗语说来啊，进天堂的暗号是什么？他马上就开始唱，耶稣的宝血，哈利路亚，把我洁净，我能够进天堂。啊，珍珠门打开了，啊，打开以后，这个可爱的灵魂就进入了美丽的城市。啊，天上的诗班加入他刚才唱的血的诗歌一起来唱，啊，也弹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进天堂唯有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第二呢，刚才我说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见证到说神的信息如何向迷失的世界传达途径啊。我们下一个三个月的一个季度就是传福音啊，见证主的福音。所以说他们首先的责任是要宣讲福音，救赎的真理包含将真理传出去。传福音不是非得要受一个训练啊，做一个神学家，或者是呢，做一个有恩赐的讲员，不是啊，而是你只要告诉人自己所经历的、自己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啊，这都。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要说出一些信条来，而是说呢，基督徒与生活，你活出来，自然而然活出接触基督的生命来。说当你心里有负担的时候，你无论遇到大小的挫折都不要灰心，应当有一个为主的道牺牲自己的心，才能被神所重用。说教会的得胜和基督徒所做的事是有特别关系的。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头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啊，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说耶稣基督的得胜是伟大的胜利。说当这个耶稣呼召更多的人跟随他的时候呢，当耶稣的跟从者高举耶稣的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撒旦不战而败，就败退了。当我们决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要靠主坚持到底，不能有种族，不能有贵贱的分别啊，不分种族，不分贵贱啊，不论是中国人啊，这个美国人、日本人啊，我的敌人，我都要向他传福音啊，因为我原来就是耶稣的仇敌，耶稣把我变为他的朋友啊，何况我们呢？所以没有一样能够拦阻我们为主做工传福音。说这样的得胜甚至会使魔鬼地狱之门被震动啊，所以魔鬼就要完全彻底的失败。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刚才我们念了啊，说他们甘心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见证，为主忠心而这个奉献自己，不顾一切，甚至死也不足惜，天天顺服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到了真正尾声的时候，那么就唱出嘹亮的得胜的凯歌啊，说我们是上帝草场的羊， 让我们明白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用口唇来见证主，同时我们委身给主，甚至于死都愿意。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所以呢，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啊。所以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靠自己是死的，向世界也要死，向神应该是活着的。我们若活着，也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这样献上自己，魔鬼就无计可施了啊！所以无论任何环境，我们都要委身，只能从世界的捆锁中啊被释放出来。1954年4月，我母亲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分到了沈阳市卫生局，作为这个医师，在那两年工作。两年以后呢，我父亲那时候还上学，在中国医科大沈阳啊，中国医科大学上学。两年以后呢，父亲也毕业，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祷告，要为神做工，不能浪费一刻钟。当时呢，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而他们就研究啊，这个沂蒙山区落后的地方缺医少药啊，那么那个地方正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在身边迫切的祷告和弟兄姐妹有一个感动，一定要去，就要求自动要求啊，去山东临沂沂蒙山区啊。所以呢，我母亲呢就从沈阳市卫生局就调到了山东临沂市卫生防疫站食品卫生科搞食品卫生。这个时候呢，存一颗火热的心为主传福音。周末的时候呢，因为农村人当时一多半都不识字啊，他们就给他们读圣经传福音，向着一些同事呢也传福音啊。因为我母亲呢，她是当时在临沂市是第一位食品卫生专家来到这里呢，她想借这个机会又检查为这个餐馆，又检查食品，到处传福音，向同事也传，传。有一个叫金桂荣的，是他的同事，刚刚分来，比我母亲小啊。这金桂荣呢，不巧得了这个黄疸性肝炎。那个时候1958年、1959年、1960年的时候，是这个正好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哈。得黄疸性肝炎，你要是照顾不好，那就有危险；你照顾好了，没事了以后啊。母亲呢，就天天在他病床前给他用自己的工资买鸡蛋给他吃。他感动流泪。母亲说，你不要感谢我我是信耶稣的，你要信耶稣耶稣怎么回事，天天给他讲圣经。他流泪感动跟我要信就决志了，跟耶稣跟这个跟母亲一块信耶稣了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我母亲被打成了反动教徒天天挨斗批斗，这个叫金桂荣的也上台来了上台来以后呢，说什么？我当时我有病的时候，他趁机把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迷信思想传给我，这个人呢，他想这个想拉拢我，想拉拢干部下水，所以说呢，这个抓住时机来给我传福音。我当时呢受迷惑了我向大家认罪认错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当时这个迷惑我了所以说，他说你到底是存着什么心？问我母亲，我母亲说呢，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想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谁能赦免你的罪，能救你？那个还没说完呢，啪一巴掌打上去了对。这个鲜血从鼻子里出来，说你还在趁机又传福音呢，灌输这个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罪逗他好长时间，因为好多人都是传过福音那么等到这个几十年过去了因为当时呢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知道我母亲不回来肯定又挨斗了，偷偷在门缝看。我当时我就七八岁我气得我哈，我就到处找石头，我想去进去拼命我二大哥二哥把我拦下了 哎呀，回来以后呢，跟我妈说，我妈说，你在神面前认罪啊。耶稣说我们要爱仇敌，你这样还行吗？是吧？哎呀，我就祷告认罪啊。实际上我心里边想，我现在不行，太小了，打不过。我长大以后，我非得要换。当时这个气啊，你想，你看见你母亲在里边，你想为她舍命啊。所以几十年过去了，都变成老人了。啊，还在那个院里边儿，啊，30多年过去，那么这些人呢，都见到我母亲以后羞愧难言啊。你是君子不计小人过啊，要不你骂我一顿吧，我心里才舒服啊。这个啊，尤其这个姓金的金桂荣，啊，来到我母亲面前，一边哭一边啊，你说我那时候太不懂事了，我太小了，可能啊，你说我这样对待你啊，要不你骂我吧，你打我吧啊。这个我跟你说。我早就忘了啊，你看咱们都现在都老了，头发也都白了啊，那这个我当时给你传那个福音，你再好好想一想，你也做决志了是吧？那是真实的，将来我们都要走啊，都要走了以后呢，这是真实的，天堂是真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在暗地里边早就信耶稣了啊，我就没敢公开，因为我是党员啊。那你这么多年来，我当时想到为什么你这么刚强啊，啊，我心里边一直受责备啊。所以后来以后呢，我退休以后，我就去找人啊，就偷偷参加聚会，也信主了啊。哎，所以说，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信啊，摇摇头。我母亲一给传说，哎，你怎么还信这个哈，啊，就是这个谁把你苦在这哈，啊，害苦了全家人，害的这害苦了，小孩不能上学是吧？但是呢，我再回去一看，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过世了啊。过世以后呢，就都明白了将来是怎么样啊。所以我有点就有的时候一回去感慨万分的，一看都是逗我父亲逗我母亲的人，但是呢头发已经都白了，很可怜啊。所以说呢，你用你的一生当中去做神的工作，神不会啊忘记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要去报答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去恨人，要去爱人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因为一个得胜者一定要有牺牲的精神，在我们心灵当中应随时做好准备，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耶稣基督啊在临之前，我们知道我们要向神交一份完整的答卷啊。这一个得胜者为主要献身，与神一同唱得胜的凯歌啊。将来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显明，但是当主显明的时候，我们要向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我们要亲眼看见主的本相，那个日万膝都要拜在他的面前，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归荣要给神。说天上的群众，在天上的这个群众的在这个宝座四围欢呼歌唱，说耶稣基督救恩权柄能力国度都来了，控告我们弟兄的恶者被摔下去了，是吧？以后我们勿需惧怕，勿需惊慌，没有必要去受苦，不再受邪恶的世界的恐吓，不再被困于飘荡不定的痛苦之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最后的胜利。天上的庆祝就是因为这个实际的情况。有一首诗歌我们知道叫金色的什么黎明啊，这首诗歌唱到说一荣耀早晨忧愁消散，一荣耀早晨和平弥漫，试炼已过期不再悲伤，天门将大开，主要再来啊。说第二节说伤心变喜乐，万事光明，永远不再见黑夜阴影，转眼即改变向主荣行，辉煌的黎明救主相迎。第三节是最好的，这个我最爱唱的第三句，说遥远天那边喜乐欣慰，眼泪已擦干不再流泪， 亲友现在相见，永久团聚，可爱的黎明为时不远，金色的黎明主要再来，金色的黎明得胜走开，胜利呼喊声冲破星河，金色的黎明为你为我。和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真的还没有让主耶稣基督打动你的心，你要想到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无论我们以往有任何的失败，任何的过错，无论我们以往是否曾经受世界压力的侵害有多么深，或者我们曾经失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喜乐与平安，我们都不要灰心失望。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一切，你们靠我的宝血已经得以洁净，也能够得胜，一定要做得胜者。我们已经为你啊，耶稣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那美好的家乡，美好的礼物是为你而预备的，在等待着我们去收取。但愿你我都能够加入得胜者的行列，但愿金色的黎明来到之日，我们都能够高唱得胜的凯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的敬拜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歌唱，向你献上我们的心愿。主啊，就求你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不会结束，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求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爱你，每一天都能够做得胜者，将来我们要唱出那得胜的凯歌。我们愿意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特别为瑞莲姊妹祷告，因为她的母亲刚刚过世，主啊，她已经和龙文弟兄回到台湾，求主安慰她的心，与她同在，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向她父亲传福音。主啊，让弟兄姐妹能够为瑞莲姊妹祷告，也为王太太祷告，使她能够因着母亲刚刚过世也能够认识你。主啊，求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谢谢张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奉献的时候呢，我们要对张牧师的这个信心呢有个回应。我们来唱一首信心啊、信靠神的歌，诗歌《靠近主》。那奉献呢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权利，也是我们应对神所尽的义务，对神的家教会的圣工所应尽的本分。让我们凭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感动，甘心乐意的奉献，为奉献你的金钱，参与教会的一个圣工。我们一起来唱《靠近主》。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苦。靠近 阿们，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地上圣灵当赞主啊，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行他所喜悦的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默祷。